題底下，或者你意象底下，我哋今年嘅題目係活像神子，聖靈領人。我哋今年係會講到聖靈喺教會裏邊嘅工作。我哋會讀一段嘅經文咧，係我哋今日第四講要講嘅，就喺啟示錄嘅第二章十八節開始，喺呢個手上嘅電子單張裏邊有個講義咧，亦都記載咗兩段嘅經文，一段係和本，一個係我自己重新翻譯。我一齊起立，我哋讀呢段嘅經文。如果你方便嘅可以請你起立，唔方便嘅可以坐低。十八節我會讀，然後咧請弟兄姊妹讀單節。你要寫信給推亞推拉教會嘅使者說：那眼目嘅如火焰，腳像光明同嘅神子說。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22节，看啊，我要叫他病卧在床，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同受大患难。四节，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，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、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。我又要把神星赐给他。我们就用十一节，即二章十一节，即其实每一段的书信里面都有一个结束，就是凡有意的当都应当听圣灵向我们教会所说的话，作为一个祷告。我是低头。主，多谢你给我们有两只的耳朵，当我们有耳朵的时候，我们要用两只来听你自己的说话。愿你祝福弟兄姊妹有一个受教的耳朵，一个受教的心灵，降服在你自己话语底下，以至今日讲的和听的都在圣灵里面同蒙造就。多谢赞美主，感恩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请坐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推亚推拉教会，讲到的主题呢，其实在这个电子单张里面的副页呢，也有一张半张纸头的呢，有一个的讲到的重点或者讲到的主要旨，就是得半张而已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行为呢，都其实是投射着一个的影像，其实我们每个人走出来做出来或者讲的说话呢，其实我们是 create 一个 image， 即是我们是有一个影像在里面，有一个画像在里面，人家一 听到你怎样讲东西，怎样看东西，或者怎样是、行事出来的，他会看到你这个人是怎样样的、图画其实是有一个讯息，每一幅的图画都有一个讯息，那这个呢是、这个是一条龙、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中间它那个的地方是什么地方。这个是1997年7月1号呢，有一张报纸呢是这样、做这个卡通。知不知道1997年7月1号是什么日子？回归的日子。那条龙是代表什么呢？这个 skyline 这个的城市是代表什么呢？香港， 咁我叫我兒仔咧，佢 graphic design， 我佢話你再幫我 design 過一次。似唔似而家香港嘅情況？似唔似啊？每個圖畫都有個信息。我哋嘅行為咧，其實係一幅圖畫嚟嘅。我哋嘅言語行為其實係有一個信息，人哋一睇咧就知道你係點樣樣嘅。嗱，我哋第一點咧，用領袖分享就係教會或者你嘅行為，我哋去睇。嗱，好多人嘅行為咧，可以俾人見到。他这样讲说话，他走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性格是怎么样。譬如呢，有一班人在聊天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呢很喜欢讲话的。可能你已经知道，即我特别是弟兄会，你知道我讲的是哪一个，今天不在这里。即他很喜欢讲话，即他这个人呢就是总之是很豪放的。好中意講嘢嘅，咁但係咧，有一班人傾偈嘅時候咧，有啲人唔出聲嘅，係嘛？咁你就知道啊，佢唔出聲咧，代表佢好靜，佢性格好靜，佢唔中意講嘢啊。或者你聽人一班人喺度講嘢嘅時候咧，嗰個人講親嘢咧都好負面嘅，啊，原本係好嘅嘢咧，佢都講到唔好嘅，咁咧你就知道呢個人咧，佢嘅性格或者佢嘅思想係點啊？好悲觀。但是呢，調返轉頭呢，喺嗰班人講裏面呢，呢個人呢明明唔好呢都講得好好嘅，就一啲唔好嘅嘢都講得好好嘅時候呢，你知道佢嘅性格係咩呀，或者佢諗嘅方法係咩呀，好樂觀。所以我哋每個人嘅行為呢係表達出一個訊息，一個圖畫，我哋嘅性格，我哋就知道嗰個人呢，因為佢講嘢，因為佢做嘢呢，就算佢唔做嘢或者佢唔講嘢，我哋都知道佢嘅性格係咪呀，因為我哋嘅行為做出嚟或者唔做出嚟，人哋一睇就知道。嗱，我哋嘅行為喺表面上咧係好容易俾人知道，我哋嘅性格、我哋嘅價值觀、我哋做人嘅原則。所以我哋嘅行為咧，無論做出嚟、講出嚟，或者唔做出嚟、唔講出嚟咧，我哋應該反映咩咧？唔單單你嘅性格，係應該反映耶穌基督。而我们今天看的就是推亚推拉教会呢，其实有 两面他的行为。一方面呢就是正面的，我们先讲他正面的行为。推亚推拉教会呢在他的生活上怎样能够表达出他正面的行为，或者怎样表达出他似耶稣基督呢？我们看第十九节，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，爱心、信心、服侍、忍耐，又知道你末后的行为比起初的更多。如果你看我讲字里面的分析的时候，在这个程序表大章那章呢有一个分析在里面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看到呢这一节的圣经、其实一头一尾呢都是以行为这个字来开始和结束的。行为这个字将爱心、信心、服侍、忍耐呢包住一起。行为这个字呢在这节里面出现过两次，也都可以做呢工作，即是我的工作、我的行为都是可以被人看得到。教会的行为、教会的工作是被人看到。看到什么东西？有四样东西：爱心、信心、服侍、忍耐。这四样东西有解经假说呢，四样都是行为，都是可以用行动去表达出来的。爱心可不可以表达出来？当然可以啦。我们有弟兄姊妹病的时候，弟兴姊妹有爱心，不是只是说、我打个电话、好返点没啊，不是，我们弟兴姊妹有爱心的，有什么、有行动，煲汤、煲粥、煮嘢俾佢食，系咪啊？我都试过啦，系咪啊？弟兄姊妹都对我好有爱心噶。当我同即系我几次咁多年嘅短宣，咁啊，弟兄姊妹知道啊，得我两个仔喺屋企，我哋四个去咗，另外四个去咗嘅时候，咁弟兄姊妹都冇讲噶，就咁煮好啲餸咁啊，等喺门口咁啊，话声俾我 得赎的了。这些是爱心的行动嘛，是不是？爱心是可以表达的，信心有没有，可不可以表达？一样可以表达，有可以行动出来的，是吗？服侍，服侍这个字更加能够表达到一个行动，是吗？我们不可以说、我是服侍人，而你翘埋双手什么都不做，是吗？你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，你可以服侍有个表达的行动的，不是就这样坐在这里的、就算你坐在这里都是一个行动，一个服侍的行动。有些人说 The present 都是一种 ministry， 是吗？即是你 absent 呢就没有 ministry， 但你 present 就算你坐在这里都是一种服侍来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所以呢，当你来教会，就算你坐在这里都好，你都是在那里服侍。你服侍什么呢？那个人看到啊，这个乜水都来的，真的，那我都要来的，真的，是不是一种服侍来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、我来即是牧师，我来就坐一坐，又不是挺好意思的、又不做事，真的不要来了，是吧？你不来呢就没有服侍，你坐在这里就算你什么都不做呢都是一个服侍。咁當然更好咧，我哋牧師就係話：你唔好淨係坐喺度，好唔好？啊，起身做下嘢得唔得？服侍、行動，仲有咧忍耐，有忍耐有冇行動啊？弟兄姊妹，當你唔忍耐，如果你揸車你唔忍耐嘅時候，你有行動出嚟嘅喎，你知唔知啊？即係我啲細路知啊，即係我喺度嗰個人，即係唉，我成日話咧，呢人唔知點樣攞車牌。揸得咁慢嘅真系，啊！闹鬼佢喺架车入边，对佢冇忍耐系咪？佢点解揸咁慢？我要赶时间啊嘛，系咪？所以啲细路知道我冇乜忍耐，点解？因为行动表示咁啊！你有忍耐嘅时候，一样有行动。呢四样嘢啊，弟兄姊妹，爱心、信心、服侍、忍耐，系行为嚟嘅，系有行动嘅，可以表达出你系一个点嘅。但我想告诉你，这四样东西，爱心、信心、服侍、忍耐，这四个字是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是用在形容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即换句话说，如果教会的行为是有这四样东西，是似什么？似耶稣基督。爱心、信心、服侍、人，而推下推啦，教会咧唔单止有似耶稣嘅行为啊，弟兄姊妹，圣经点讲啊？又知道你末后嘅行为比起初嘅咩啊更多。换句话说咧，如果今日耶稣去到呢个嘅推下推啦教会嘅时候咧，佢就话：你哋真系好嘢，似我，而且咧唔系退步嘅似我。是进步的似我，你以前呢是这么似我，现在更加似我，因为你有更多这些爱心、信心、服侍、忍耐的行为出来，有进步的教会。弟兄姊妹，教会的增长在耶稣基督的眼里面不是数字的增长，是什么增长？行为上、信心、教会里面的爱心、信心、服侍、忍耐的增长。如果今天耶稣来到你面前，他跟你说，你昨天的行为或者你去年的行为，爱心、信心、服侍、忍耐比今天少一点，或者你去年比今年少一点，换句话说，你今年多过旧年，今日多过昨日的时候，其实你知不知道耶稣在赞紧你？你有没有听到耶稣在赞紧你？那你听到的时候你会怎样？你会很开心，不是明天会更好，而是今天比明天更好，更多更加丰富，丰丰富富的爱主，更加有进步。弟兄姊妹，2015年我们过了差不多过了一个月，如果去到12月的时候，2015年的10月的时候，耶稣来到你面前问你，告诉你，你今 今個月的行為，即係十月的行為，你有愛，你的愛心，你的信心，你的忍耐，你的服侍是多過你在一月的時候，我想你應該很感謝神，因為上帝覺得你有罪。但是調回轉頭，如果在2015年十月的時候他來到你面前，他說你這個月的愛心少了一點，你這個月的信心少了一點，你這個月的忍耐少了一點，比什麼？比過去11個月，你會怎樣呢？弟兄姊妹，沒錯，我們需要有進步，我們有增長。有可能你上班的時候你都會想，即是明年你的人工會多一點，這個不出奇的，是吧？我們個個都想升職加薪，是吧？沒人不想的，是吧？這裡有沒有人不想的？即是我知道現在呢要升職加薪都很困難，因為其實升了你職加多些什麼薪呢？辛苦的薪，所以很多人都不想升職加辛苦的薪。咁啊！而家我聽到弟兄姊妹都好多時候講咩啊？周圍嘅人俾人炒啦，啊，自己冇俾人炒，感恩啦，係咪啊？但係好多工作咧，俾人炒咗，人哋啲工作又堆喺你身上，啱唔啱啊？我哋都好頭痛，好辛苦。喺屬靈上，弟兄姊妹，我哋要諗下，如果喺十二月嘅時候，耶穌俾你一個評價嘅時候，你在屬靈上，你跟神的關係上，他會不會說你現在比以前更加進步，或者2015年是比2014年更加進步？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們今年有讀經計劃，其實讀經計劃就是要幫我們弟兄姊妹更加有進步，所以希望你能夠讀完那些經文。如果你按住個讀經計劃表，即是說去到十月尾的時候，你讀完整本聖經，新舊聖經。嗱，咁咧喺度要解釋下咧，就係有啲人唔係好明咧。一章一節，然後 dash 有個 dash 咧，去到二章23節嘅時候，咁咧有啲人就以為一章一節咧讀咗一節就得啦，咁跟住就跳去嗰度，梗係唔係咁嘅意思啊？其實係讀曬啊，由一章一節開始讀到二章，所以我喺度要澄清翻咧，就係其實係讀緊兩章聖經，唔係一節嘅聖經。咁咧好多謝啲其中有弟兄姊妹咧，係即係問咗我呢個問題。咁可能咧，真係有人真係以為慳水慳力啊，讀一節咁啊，然後啊，其實唔係咁嘅意思。所以我哋要有進步嘅弟兄姊妹。我唔知道你舊年啊係有冇讀曬成本聖經。如果你舊年係冇嘅話咧，今年你立一個志，希望喺年底嘅時候，耶穌話：哇！你比2014年更加有進步，點解？讀讀曬成本聖經。嗱，當然呢個係其中一樣嘢，我要即係希望可以具體去提俾弟兄。仲有其他好多嘢，我哋真係要喺神嘅面前有進步。而推拉教會感恩嘅地方係佢哋係有進步，但係可以咁講，佢哋好似有曬耶穌嘅特性啦，又喺行為上表現出嚟啦，但係。Everything but 有些事不妥，有些行為上不是很妥的，就是我第二點 B 那裡要講的負面的行為。這個雖然推下教會，這個教會是值得讚賞的，但是同時呢，神有責備這個教會。弟兄姊妹，我們一樣，神是很想讚賞你，但是同样神也看到有些地方我们需要被责备，去改变，去悔改。那我们继续看了比较长一点的，就是由20節到22節。在这3節经文里面呢，教会当中呢，当时的教会里面有些行为呢是神所责备的，其中一个害群之马呢就叫做耶洗别。他自称自己是女先知，他的做法就好像旧约圣经里面另一个女人呢，不是慈禧太后，是叫耶洗别。在列王记上16章 舊約聖經的耶洗別和這個教會裡面的耶洗別呢，其實他們的行為呢都是差不多一樣的，就是二十節下半節那裡講引誘他們的 行奸淫和吃祭祭偶像之物。在昔日教會裡面有一個叫耶洗別，就好像舊約聖經的耶洗別這個女王后，兩個人所做的都是一樣，叫人行奸淫的事情，吃祭偶像之物。首先我們問一個問題，吃祭偶像之物有個問題啊。我們小個的時候，即我不要說你，說我自己，你知道我小個的時候我家是賣魚的、東大街，即是沙區灣東大街呢，有一個叫有一個廟呢，是我是所有出去打魚的人都要拜的，叫天后，所有的人都要拜那個，所以你去賣魚呢一樣要拜那個。那呢我們家呢就是拜這個。你知道我們拜完神之後，即是神食嗎？即是個佛菩薩食嗎？不是的嘛，自己食的嘛，是不是？你去拜山一樣，是不是拿、這個雞去拿回家斬了去吃的嘛，是不是？祭個偶像之物，我哋細個，我食細個嘅時候唔知食幾多，拜完之後攞翻屋企食。有冇人呢度冇食過祭偶像之物？有冇人喺呢度？你由細到大冇食過拜過菩薩、拜過祖先嘅時候？有啊，因為係基督徒嘅家庭啊嘛，佢哋冇偶像拜啊嘛，冇菩薩拜啊嘛，所以蝕底啲嘅，唔係蝕底。應該是，即是我們個人都吃過，有什麼問題呢？是不是、但是在當時的社會裡推拉推拉教會呢，推拉推拉這個地方呢是一個商業很發達的城市，皇帝不是點管，也不是跟皇家有什麼關係，但是一個商業很發達的城市，有很多叫做工會在那裡，那些工會呢就好像我們賣魚的都有工會的，是拜神，拜他們的神，拜完之後就是用來吃的。就是 你想香港是怎樣，大陸是怎樣呢？其實在當時希臘的文化裡面一樣，那些的工會呢就是他有他的神，他拜完之後就拿回來吃。所以當時在那個時候做基督徒呢是很難，因為你一定在工會裡面有份工嘛，是不是？那你不是他們拜的時候你拜不拜呢？好了，就算你不拜呢，他拜完那些你拿不拿來吃呢，是一個很大的挑戰。其實最重要的就是那些人會因為你吃那些祭偶像之物呢，他們就等將你同等於呢你就是拜偶像之的人，我們叫做 association。 association 的意思就是相輔相成的、舉個例子，就有些人提起 Las Vegas 呢就會想到什麼？ Las Vegas 會想到什麼？ By association 即是你想到賭錢賭城嘛，因為是不是？有些人說呢，我去澳門呢，我知道有些人在澳門來的，你去澳門的時候呢就會想到什麼？ Association 想到什麼？賭錢。那當然現在可能很多其他東西，即咁所以有啲人咧好怕人話俾人知，我去 Las Vegas， 因為費事俾人以為佢咩啊 ？Las Vegas 就係賭錢嘅地方啊嘛。所以真係有個牧師同我講，我哋問你去邊度度假，佢唔想講俾我哋知。後屘佢講俾我哋知，去 Las Vegas。咁啊點解去 Las Vegas 咧？唔係因為佢要賭錢，係因為佢話嗰度啲酒店，即係呢個好幾年前，酒店平，飛機票平，最好玩嘅地方，最便宜嘅地方，所以去 Las Vegas。但係我哋好多時候會諗 Las Vegas 就係你去嗰個地方冇乜好嘢噶啦，梗係賭錢。Association， 所以其實喺早期教會嘅時候，弟兄姊妹都有一個問題。其實保羅話食唔食祭偶像之物都唔緊要，但係因為當時嘅環境啊。你去食祭偶像之物，即是说你是拜祭偶像之物，基督徒是不可以这样做。而 在当时的教会里面，耶洗别呢就说不紧要，吃就吃啦、啊、所以我不知道耶洗别是不是中国人，因为中国人喜欢吃，死就死啦，是不是吃了先，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，不紧要去吃啦、啊、凡奸淫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其实是代表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当他这样在教会鼓励弟兄姊妹的时候，其实行奸淫食祭偶像之物，就是代表对主的不忠。我们上一堂已经讲过，奸淫或者淫乱其实是跟这个对主忠不忠贞很有关系。什么叫对主忠不忠贞？可以这样讲，耶稣基督叫我做的我不做，这个就是对主不忠。或者耶稣叫我不要做的你去做，这个就是对主不忠。就好像耶稣叫我们做丈夫的要去爱我们的太太，但我偏是不爱，你出去我不做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不单止你不爱你的太太是不对，而且你是对主不忠。调翻转头，太太要顺服丈夫，是吧？当你不顺服丈夫的时候，你其实不单止是对丈夫有影响，是对什么？对主的忠贞有同一个问题。其实弟兄姊妹，我们经常做出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的事，所以我们经常要悔改，因为我们实在很多时候是对主的忠贞的问题上有问题。上帝吩咐我们，我们偏不做；上帝叫我们不要做，我们偏去做。但我们很感谢神，神救了，有福音拯救，所以神赦免我们。所以这里也讲到悔改的问题，当我们悔改的时候，神就饶恕我们。正因为我们经常对主不忠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要经常认罪悔改。没错，推来推去教会的行为受到赞赏，但这一度是 everything but 行为上外表上被人看到他们对主的不忠。我的行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，特别你来到教会都是好的、啊、很多时候你来到教会，你很少说、将你本来的面目完全摆出来的，是吗？我们很少的，你回到家才是的嘛，是吗？因为你家人会接纳你嘛，这里未必个人接纳你，所以你不会将你的真正的面孔给人看到的，所以人呢未必看得你很准。所以你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，有些人觉得你啊这个人都挺友善，但你家人就不是这么说，是吗？我们每个人刚才我说有幅图画出来，但是人未必看得很准，但是感谢神，神看得很准。你要的不是人的赞赏，也不是人的批评，是什么？上帝的赞赏，上帝的批评。人其实看东西是很论尽，这个图画可能你见过，所以你知道这幅图画其实看你怎么看，对不对？可以是一个很丑陋的老虎，又或者一个很漂亮的女仔，看不看到？有人看不到这个图画，只是看到一面的。个老虎呢就是你要正面去看的时候呢、即是我现在没说这两个是个眼睛嘛，有很大的鼻哥嘛，是不是个老虎？但用另一个角度去看，是个很漂亮的女仔，她的侧面那个不是她的鼻哥，是她的腮，看到吗？人我们做出来的是有外在有内在，很多时候人未必看得你很准，不 紧要，最紧要系神睇得嚟，神系睇得好清楚。点解咁讲呢？因为喺呢段嘅经文里面有两句说话系形容耶稣基督，佢话那拥有好似眼目如火焰、双脚像光明铜嘅呢个主耶稣，眼目好似火焰一样。我哋最近有弟兄姊妹做咗啲 laser surgery， 系咪 ？laser 系穿墙过壁，一穿你啲肉啊骨啊，你知道耶稣基督一样可以穿墙过壁，睇得你嘅心好准。冇一个人可以逃避，冇一个人嘅行为可以逃避上帝所睇到，而佢睇得好准。我哋睇人未必睇得好准，但系感谢神，主耶稣基督睇得好准，而且佢系睇内心嘅。推下推啦，教会可以讲话喺内在啊，内心里边出咗问题。乜嘢嘅问题呢？除咗头先嘅行为之外咧，我哋要睇教会嘅内心。有一句说话喺段经文里边咧，系好多人都唔系好明嘅。佢话喺呢个嘅24节，佢话至于你们在推亚推拉其余嘅人，就是一切不拥有那教训、不晓得他们所谓撒旦深奥之理嘅人，即系喺个教会里边咧，有啲人有啲嘅人咧抬举样嘢咧，撒旦深奥之理。呢个讲紧内心，教会嘅内心，有啲人咧系推荐、推诬。特别鼓励人多知道撒旦深奥之理。咩叫做撒旦深奥之理？弟兄姊妹，原来圣经里面有讲神深奥之理。喺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，我一起读好吗？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，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。教会里面应该是有神深奥的事，而且这个深奥的事是我们可以明白。为什么？圣灵来帮助。那你知道呢，这里不是讲神深奥之理，是讲什么？撒旦深奥之理。换句话说呢，撒旦很喜欢做那件事叫做 counterfeit。 你知道什么叫 counterfeit？如果今天你拿張一百蚊紙出來，有沒有一百蚊紙？沒有啊。哇，你們真的很窮。你還有五十蚊紙，我給你有錢一點，五十蚊，即是一百報銷，五十報銷一百報。你怎知道這個是真的？有个方法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有没有假的五十蚊纸呢？有没有假的一百蚊纸呢？特别你如果你回大陆的时候，最多假的是一百蚊纸，他们费事印二十蚊，太湿湿碎，印大一点一百蚊。有真的就会有假的 counterfeit。神有真理，魔鬼撒旦都说等我来都搞真理了。但是魔鬼撒旦是搞真理的。约翰福音告诉你知，魔鬼撒旦是什么？说谎人的父亲，非真理的人的父亲，讲大话的人的父亲。所以其实简单说，教会里面有些人是讲撒旦深奥之理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教会里面有假的，有说谎的，有骗人的，有迷惑人。当一个教会里面有假的，有说谎，有骗人，有迷惑人的事情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撒旦深奥之理所在的地方。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的，当我们说谎、骗人、迷惑人的时候，假的时候，你就是撒旦深奥之理的支持者。实 实际上教会应该是有神的真理，是不是？但是教会有撒旦深奥之理，其实两者是两个极端，是两个敌对的，是应该互不相让的，不可以捞在一起，即是教会里面不应该有神的真理，同时也有撒旦深奥之理。但在主耶稣的教会里面，推亚推拉教，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没错，我们有真理，但是同时我们的行为也都表现出骗人、虚假、不真实、不合乎心的真理。其实在神的角度里面呢，只有 either or， 换句话说，要是你就属于神，要是你就有真理，如果不是呢，你就是假耶，你就是属于神。我们应该是这样，我们应该是属于神，不是属于撒旦。我们的生活应该只是单去侍奉上帝，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有多时候我们是侍奉魔鬼，但应该是 either or。 但现在这个世代呢，这个是什么世代？叫做这个的多元化的世代 Pluralistic age 的时候，不是再说 either or 的，他们说不是 either or， 是什么？ Both and，最好全部立晒，可以跟从神，同时可以跟从魔鬼，可以有生活出真理，同时可以活出虚假，两样可以在教会里面并存。就是这个我们今天教会面对的，是一个 both and more。 我可能你记得是以前呢，就是有一个雪糕公司叫做 Baskin Robbins，三十一，咩叫三十一啊？知唔知咩叫三十一啊？唔系收你三个一人钱嗰个意思啊？咩啊？知唔知系咩意思啊？三十一式啊，即系有三十一款嘅雪糕，你可以入去嘅时候可以选择嘅。佢而家连三十一个字都冇埋，即系话我选择太多，你可以任你选。以前我哋食雪糕细个嘅时候得两式嘅啫嘛，系咪啊？一是就 vanilla， 一是就 chocolate， 啱啱啊？虽然你个时代是两种雪糕呢，你就跟我差不多年纪了，但这个世代再不是两色的雪糕，是三十一色，不止三十一色，是多元化。教会很多时候都是轮在，即是不再是单侍奉上帝，不可以侍奉魔鬼。现在我们是单侍奉上帝，亦都同时可以侍奉魔鬼，而且侍奉更多其他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况。因此主耶稣要来到这个推亚推拉教会，要责备他们，叫他们悔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方面侍奉神，但是同时我们容让自己被魔鬼来在我们当中蒙骗。我们的生命应该是 either or， 但很多时候我们是 both and。 弟兄姊妹，你和我都很清楚我内心里面的挣扎。我们经常挣扎就是 我要爱神多一点，但是我也都想爱世界多一点，两者我们都希望可以共存，是不是？但我们又觉得很辛苦。为什么你觉得很辛苦？因为圣灵告诉你，你不能够，你单只能够侍奉上帝嘛，你不可以讲虚谎的说话，要讲诚实的说话嘛，是不是弟兄姊妹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最后一句说话就是，凡有意的就应当听。我们要听神对我们讲说话。所以在这个地制单章里面呢，有一个祷文。我希望这个礼拜里面这个祷文成为你一个帮助。你可以不用的，不过呢，这个是你的祷文能够帮助你听到圣灵的说话。当我们在生命里面挣扎的时候，当然有得胜，我们要感谢神，但是当我们挣扎的时候，我们怎样去祷告仰望上帝？我希望这个的辅助的祷文可以帮到弟兄姊妹，你拿回去家，你喜欢用感谢神， 你有你自己的祷文都可以。咁咧，我觉得比较简单啲就系四字咧，大家容易记。话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我嘅行为有点改变，合乎神心，更似基督。主啊，让我不留在表面上。求主今天圣灵充满，驱走撒旦，撒旦驱走，我靠圣灵得胜罪恶，爱神爱人，奉主名。